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分面，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多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光这么一看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但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儿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仅经典容易带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委屈，读过的白马褂。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会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落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今天是周日点播专辑，为您播出听众点播的相声名家名作。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刘文亨、王文玉合说的《打金枝》。这个作品呢，表演上很有难度，需要靠演员把《打金枝》这个传统戏曲剧目的内容情节介绍清楚，把这情理啊都给捋顺了。这个过程当中呢，还得学梆子、学豫剧、学评剧。刘文亨先生的学实在是太好了，当年侯宝林侯先生对刘文亨的访学功底也是赞赏有加呀。尤其天津观众啊喜欢银达子，哎，那个荡荡悠悠真假声混合的唱法，那个梆子腔唱的实在是太好了，刘先生学的也是满堂彩。好，请您欣赏刘文亨、王文玉合说的《打金枝》。 这个节目是您写的？ 啊，不是我写的，反正我们对这个比较熟悉， 研究得好。 什么研究啊？干合适，思合理嘛。 哎，对对对，啊，这是一种精神嘛。 对， 认真负责呀。 您， 我就不研究这个。 您是？ 我是研究史的。 您什么研究史啊？ 啊？ 哪个研究史啊？ 哪个研究史 啊？ 不，那个念室。 是。 您说那字念室？办公室、教室、传达室。研究室，我是研究史。 研究史？研究什么史啊？ 历史。 历史学家？ 不，谈不上家，只是研究。 历史学家我知道几位啊。 嗯， 对您不太熟悉。 不熟啊？ 不熟。 跟您提提。 您说 历史学家有位郭沫若。 郭沫若 知道吗？ 知道啊。那您？ 我给他点过烟卷儿。我们， 你给郭沫若点烟卷儿，那算什么事儿？ 不，我跟郭老啊，这研究历史啊，研究什么问题啊？说着说着，郭老要抽烟，啪，我把这火儿给发着了，点过烟， 我就在一块儿。 哎，对对对， 郭老没了。 是， 哎，还跟谁在一起啊？ 还有，简伯赞， 简老 啊， 这人也没了。 那是你在世的时候，我们是经常在一块儿探讨啊。分析研究老在一起。 还有谁？ 还有吴晗。 吴晗同志 啊， 研究明史的。 明史专家。我们经常在一起。 也去世了。 那对对对。 还有吗？ 还有一位叫文澜。 文澜 知道吗？ 不知道。 完了吧，文澜都不知道。 不知道。 范 文澜，范老啊。 啊，对对对对。 活着足有90来岁了。 那是我们是师兄弟儿。 这历史学家也出了师兄弟儿啊？ 对，我们都是文字的嘛。 都文字。 他叫文澜，我叫文亨。 那咱差不多。 你是 文玉。 不行，你这文字跟我们不一样。 怎么的？ 我们这名都有奖。 这文澜有什么奖？ 文澜那个文学犹如大海的波澜。 文亨呢？ 文亨，这亨是万事亨通的亨啊。 这个文学啊，哼，没胆儿。 什么叫没胆儿啊？ 文哼。 那我这文语也不错。 你这点文化都在监狱里学的， 到我这儿怎么这么倒霉啊？ 嗯，你甭跟我们掺和，我们是专门研究历史。 真跟着那块儿待过？ 那是，不信你问去。 我问谁去？全没了。 反正是，不过我研究的方法跟他们不一样。 研究历史有什么方法？无非是写历史、讲历史，还有什么？ 我是唱历史。 有唱历史的吗？ 怎么没有啊？ 什么唱历史？ 唱戏不就是唱历史吗？ 哎，也别说，尤其这京剧、三国戏、列国戏，这都算历史。 哎，怎么非得京剧？有的剧目很多的地方戏都在唱。 哪出啊？ 譬如像打金枝。 打金枝，这戏可有，不错。据我所知，评戏、京剧、河北梆子、河南梆子、黄梅戏、越剧全有啊， 全演。 好啊， 好， 尤其是这个评戏，小顺平唱的最拿手。 对， 对不对？ 对， 这梆子，天津来说，银达子老先生最得意， 是、啊， 对不对？ 对， 这一件蟒龙袍真正合体，这本是你丈母娘亲手做来的，就这句唱词啊。家喻户晓，人人爱听， 有口皆碑。 您唱的怎么样？ 唱。 您唱历史吗？ 呵呵，这意思让我唱着。 来来， 唱干什么呀？ 叫我过过瘾。 这位的眼头还真不小。 你瞧， 唱上这句啊。 来来， 河北梆子。 对， 这是按照银达子老先生的那个唱法 啊。 这句啊，这一件啊。 对， 这一件蟒龙袍，真的真的阔气，这本的是你丈母娘亲手儿做来的。 好， 怎么样？ 真有味儿。 有味儿吧？ 好， 亲手儿做来的。 对， 看来你呀、你是光注意唱腔跟表演。 你听戏不就是听唱腔看表演吗？ 哦，过去有句话呀，说书唱戏警戒人， 什么意思？ 听戏最重要的得注意内容。 内容 啊？ 为什么？ 怎么？ 按打金枝说，不就是那个温阳王郭子仪过生日？你公主不给拜寿去，驸马急了，把公主打了，打金枝吗？ 这后来呢？ 后来这公主不依不饶啊！ 啊， 皇上那告状去，皇上也没把驸马怎么样，完了吗？ 完了 啊！ 那这戏说明什么？ 说明啊，说明两口子打架不用劝，放下桌子就吃饭。 呵呵，合算这打金枝就说明了两口子打架不用劝。放下桌子就吃饭， 那你还说明什么呀？ 这出戏是个好戏哟、 是啊， 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这出戏的主题说明了这个唐王李煜。 您等会儿呢，人家戏里就叫唐王， 唐王，唐王是说明他是唐朝的皇上，那是这个人的代号。唐朝多少年呢？有多少皇上？ 这不知道。 唐朝整个的时期是从公元618到907。一共是289年。唐朝里边一共有22个皇帝。 这李煜呢？ 李煜是他其中的第12个皇帝，也就是公元762年他做的皇上。反正就是说明了李煜他提出了一个教育子女的问题。 是，还真是不假。 他的女儿是公主啊。 对呀、 公主觉得父亲是帝王，帝王之女，哎呀，有很强烈的优越感，跟人家国外结婚了，给丈夫定了好几条制度。 定什么制度了？ 头一条是先行君臣礼，后续夫妻情。 这怎么意思？ 两口子一见面，公主是君，驸马是臣，这丈夫得给他先磕头后谈恋爱， 这受得了吗？ 还有了， 还有什么呀？ 驸马回来到自个儿家门口，自己的门不能随便进， 进门得买票 啊。买票 都不能随便进呢， 得瞧瞧门口挂着灯了没有。 这有什么说法？ 要是门口没挂着灯，说明公主午睡或者是不高兴，不能进去。 挂着灯就随便进了？ 不过也得分什么灯。红灯也不能随便进， 闯红灯啊，那有欺君之罪。 就是好像谋逆造反。 对， 您说这个妻子 受得了。 也别说，这就是够横。 您说这公主这样， 嗯， 那老公爹郭子仪过生日了 啊， 他不去，他觉着我是君，他是臣，自古以来哪有君拜臣的道理呀、啊？ 你怎么说，他也是公爹呀、啊？ 他是公爹 啊， 我还是公主呢，我们全是公字儿， 烟卷啊，啊， 不去。 这驸马呢？ 驸马就劝他，咱一块儿去，咱们俩人就着伴儿呢，搭着伴儿来，搭着伴儿去，多好。 嗯， 不行。驸马一想，不去不去吧，反正驸马这自个儿也是自圆其说呀，自己去了。 嗯， 去了以后到那一进门一瞧，哥哥嫂子姐姐姐夫全到了。 对，郭子仪孩子多，七子八婿， 十五个。 对， 郭外行老啊。 嗯， 小伙子一进门，嫂子们一瞧，有老兄弟一个人来了。哟，弟妹没来，公主议论上了， 妯娌们就是这。 嫂子们一瞧，你看了吧？ 嗯， 瞧了没？人家不来行，没关系，咱不来行吗？也别说，人家是公主啊，人后村一样啊，人家靠山好啊，人他娘家爹是皇上，皇上知道吗？是大王，人家爹是大王，我那爹，哎，完了，我那爹算倒了霉了，黑桃腰， 打扑克是怎么着？啊， 嫂子们一议论，小伙子一听啊， 啊， 气坏了， 年轻嘛， 这气的驸马是三尺神暴跳，五灵豪气腾空，两太阳冒火，七窍端烟呐。 这驸马便拔火罐， 小伙子一跺脚，走 哪儿去？ 回去， 回去了， 找公主。 嚯、 哦，到了宫门口一瞧，又挂着红灯了， 怎么回事？别进了， 我闯，我把它砸了吧、 哎！不行，别砸，砸红灯轻功倒反呢、 哎，反就反了吧。 嗯， 砸完了灯，小伙子闯进去之后，把公主拉回来，啪，来一嘴巴， 哭了吗？ 那还不哭？ 没人劝你， 谁劝你？ 宫女们呢？ 宫女儿 啊， 主人打起来了，宫女儿敢言语吗？早吓跑了。 街坊邻居呢？ 啊，街，哼，你这意思打算让驸马跟你一样也住大杂院？街坊，驸马跟公主一吵起来，有街坊掺和，这儿一打架，街坊二婶进来了。哎，驸马别打了，快点把搓板给我使使吧。 是不老像话， 有这事儿吗？ 哎，真是。 严格的说，甭说街坊，严格的说，连驸马都不能住在皇宫。 应当住哪儿啊？ 应该住在他自己的驸马府。 他们怎么没住啊？ 所以说他是住在前宫啊，然后皇上住在后宫嘛。 哦， 那是啊。结果是郭子仪一听，带公主打 啊， 那是金枝玉叶， 本来嘛， 动都动不得。 那是 老头子跑来之后，一进门把郭外叫过来，啪，给他也来一嘴巴， 急了。 打完了以后，河南梆子这点有四句唱，唱词公主。 那怎么唱的？ 是这样 啊， 不忘我功劳大，不敢自居，小奴才张世林定把人欺，大金枝你犯下了这灭门的罪，连累我这一家大小。给着你死了死了的， 这郭子仪变日本了， 老头子气得嘴里不利索， 气得日本话都出来了 啊！赶紧找找公主求求情， 公主呢？ 公主上后宫了。 哦，对了，好了， 怎么办呢？ 啊， 绑子上殿请罪。 那是啊，公主上哪儿去了？ 到后宫告状去了。 哎，见着了吗？ 见着了， 见着皇上了。 刚一进后宫一瞧，皇上跟皇后老两口子。刚吃完了饭要下棋， 吃的什么呀？ 吃的炸酱面。 皇上吃炸酱面？ 废话，我知道吃的什么呀，反正比你吃的好， 比我是吃的强。 就是老两口子刚要下棋，公主进来这儿一巴掌印子， 嗯， 黑头散发，老两口子一瞧疼得慌。 谁的孩子谁不疼啊？ 反正是疼，疼可是疼 啊， 人家不溺爱， 不宠着。 哎，先得了解情况。皇后过来了，哟，怎么回事？这是跟谁呀、 啊？ 哎呀，这真不像话，这是吵嘴打架也没这么下狠手的。哎，我说你看看，你看这一巴掌，好家伙，太下狠手了，在公主这头发都揪没了。啊？ 提我干嘛？ 反正是打得够狠的， 打进去不得了吗？ 怎么回事？公主这儿一介绍情况。皇上一听啊，哼，这事儿不怨驸马，怨你不讲道理。 哦，公主呢？ 公主那心里不行啊，她不干了，窝着火了。 非得要求给驸马处分。 皇上怎么办？ 皇上一听，凭什么给人家处分？人家没错啊，我绝不能依仗自己的权势愣给人家加罪，我也不能为了维护你这公主的面子我就不讲真理呀。公主的意思就是想出出气。 要出气。 皇上一听，出气好，把驸马绑出去斩了。 要斩呐。 公主一听吓一跳， 这不出气了吗？ 啊，气势出了，她变小寡妇了。 公主变小寡妇。 公主一想，找母后，您跟我父王说说吧，别斩他呀。皇后过来跟万岁请情。 情戏劝万岁是这儿吗？ 哎，就是这儿这一点。 那您得唱成这个呀。 有这么两句。 来来， 慢说驸马，无有罪，纵然有罪也斩不得。况且说你坐江山，谁保你少不得国家父子定社稷？你今不罢，别的看，应该念咱的老秦翁，为你的江山东挡西杀，南征北战，费尽了心血，年迈苍苍不容易。你消消火儿吧，快压压气，哪有个岳父大人要杀门婿？ 好， 还有了 啊， 把驸马莫要杀， 过了， 把他的官职 割掉， 连胜三级， 伤了 啊，一个嘴巴调了三级。 我瞧瞧，一个嘴巴调三级 啊， 导致这样多打俩了， 多打俩。 俩就六级， 这三级也不是打出来的， 真是。 这是唐王李煜正确的处理了这一起内部矛盾。 哎，对，他、别忘了，那还绑着一个呢。 是啊， 嗯。 唐王一听，哟，姑爷还在那儿绑着。 是啊。 赶紧到了金殿上，把姑爷松了绑，快去到后宫，找你皇娘换身衣服吧。 哦， 那个这一件马龙袍就是在这儿看的。 在这儿 啊，把姑爷打发走了，就过来把老亲家桌子一搀起来，老哥俩坐在那儿叙叙家常。 哦， 河北梆子这儿的唱词儿亲切，生活气息浓。 哎，那怎么唱呢？ 是这样。 嗯， 哎，有寡人忙离了龙威。李神龙那晚唱起来播呀，自以从今后上进的殿莫下跪，你要我与不忘，我是兵哪捡起勇袍休当一担，这惊觉意呀，下座，咱把话题呀、 好， 所以唱词很清楚。 这么一说，这老两口子这思想还一致。 那是， 哎，真要不一致， 不一致那就坏了。 是啊， 皇上都明白，皇后那儿护犊子。 嗯， 哟，怎么回事啊？打狗还得看主人了啊？哪是这样打的？你这爸爸也是，孩子挨着打了，不但不护着，嗯，才高姿态，对人宽，对己严，哼，胳膊肘往外扭，吃大饼卷炸丸子夹炮往里打， 老婆还一嘴俏皮话， 告诉那孩子，以后他护着你，跟他叫爸爸； 要不护着呢， 不护着跟他叫哥哥， 拉平了 啊，不趁其职就得降级， 有这么降级的吗？ 这不就坏了？ 实际人家怎么劝的呢？ 人家是处理得很好啊、 哦、 特别是皇后在后宫那儿劝驸马说的那个太好。 怎么说的？ 驸马你放心，我是闺女姑爷一样疼，我绝不护犊子，以后有什么事儿告诉我，他有不对的时候我说他，别动手就打。你们郭家的功劳是大，你爸爸就好功高不自居，不像你这样家里边功劳大，少年气盛，动不动的就啊着急动手打人啊，以后别这样。劝完了姑姑老爷了，还得说说自己的闺女。 要怎么劝的公主啊？ 你呀、啊、不给我争气呀、啊、老说你是帝王之女，帝王之女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呐、啊、你怎么能够连起码的伦理观念和道德准则都不懂啊？老公爹过生日你不去像话吗？甭说你，连你父王还给你公爹那儿送寿礼了，哪儿你这样的啊？真是！再说，我听说你给人驸马定了好几条规矩，怎么了？这像话吗？你这么挤兑他，你琢磨琢磨，他能不揪你头发吗？ 又来了呗！ 以后别这样啊，小两口好好的，我们瞧着也省心。哼，得了，行了，快走吧，跟驸马回去，走吧。 我上哪儿去？ 哎呀，不行，这样出去也太难看。来呀，赶紧给公主戴个头套吧。 还是我呀？ 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更是五花八门。 一是房管事处，二门是扇绿屏风，洒金香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每天早上6:30到7:30，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以上您听到的是刘文亨、王文玉和说的打金枝，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小段马三立表演的找糖块。 这个电影院呢，电影院开片了，电影院呢开片了，客满了。演的什么片子？彩色故事片。这彩色故事片什么名字咱们就不管它了，这片名叫什么不管了，反正是彩色故事片。大家看电影，客满，楼上楼下前排后排座无虚席，客满，大家聚精会神的看银幕，看这个电影，大伙儿都看。可在正当间儿啊，中间儿中排这儿坐着一老头子，这老头60多岁。坐着也看这电影，看着看着，这老头不好好看了，坐在椅子那儿往下出溜。出溜下去了一会儿呢，就起来了，又坐着了，又看，看了一会儿又出溜，又出溜下去了，摸摸这边的腿，摸摸那边人的脚，把旁边的小伙子摸得直嘀咕啊，害怕了。怎么了老大爷？你干嘛去呢？你瞅瞅这男的女的，你摸索什么呀？你摸索掉东西我来找，上顶灯亮了，灯亮就找。你上顶人多就给踩坏了。你掉什么呀？那个糖掉了，那糖就别掉了，不是我牙顶粘着呢。 好，听完了马三立先生的这个小段，上半段空中笑林暂时和您告一个段落啊，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接着回来，咱们继续听相声。主持人尚远和您过会儿再见。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加油干》。王磊、施鹏作词，楚贵人作曲，施鹏演唱。 咱中国人就要有中国范儿，说出的话就一定要兑现，干事就要干出个模样来，不到长城。

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高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暗销魂。家下问君间，谁唱嫦娥此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3.3度，受较强冷空气的影响，今天白天本市天气以晴为主，偏北风4-5级，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目前本市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当中，请大家注意防风防火。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5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登山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冷空气的影响，北风较大，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今天的气温在18到4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感觉偏凉，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3，感觉较凉。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光照充足，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外出请注意防晒。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膀这么一看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但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数学逗唱，演员打小进学苦练，终于拿下豪迈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风的文章未虚，读过的八卦画。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沾。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要为您播出的是于宝林、冯宝华二位合说的传统相声《乌龙院》。这是一个传统腿子活作品，腿子活呢就是讲究人物扮演跳进跳出，相比于传统相声《黄鹤楼》啊、《捉放曹》啊、《汾河湾》呢这一类作品相比啊，好像现在这个《乌龙院》这个段子演的少一点，因为从技巧上，从这个包袱的设计上，不如那几个段子那么讨巧，而且呢，对于戏曲演唱的这个要求呢，也相对高一些。于宝林、冯宝华是多年的黄金搭档了，于宝林火炽热烈，冯宝华稳健质朴，哎，两个人是相得益彰啊。他们二位的表演风格，应该说代表了天津相声的气质，细细品味，还是非常具有雅俗共赏的格调的。请您欣赏于宝林、冯宝华合说的《乌龙院》。 这个相声这个艺术简单， 哎，不错， 形式简单， 哎，穿个大褂就行了， 哎，穿上大褂 啊， 哎，脸上也甭擦粉， 哎，也甭化妆， 也别点胭脂， 哎，是了， 是你被嘴带出来， 我 是完成这个， 这不废话吗？有把嘴落家里头吗？ 就说、啊、到我们那儿不行了，麻烦了。 哦，您是干什么的？ 看不出来 啊，您是。 哎哎， 往这一站，这个风度，这个气质，这个意思，这个派头。 哦，您说啊， 唱京戏的。 哦，您是京唱京戏， 唱京戏的一个大老瘪， 不，老瘪， 我不是大老板。 哎哎哎，这像话， 咱还是科班。 哦，哪儿做科？ 咱不是票友，科北京啊。 哦，北京， 知道北京吗？ 啊，知道啊，北京首都啊。 哦，我那儿的， 嗯， 北京做科。 哦，做科，什么科？ 妇科， 妇科，妇科， 就是。 嘿，咱俩差不离。 哦，您是妇科， 我儿科。什么叫妇科呀？ 完了，完了，妇科，妇联城那科的。 哦，那科的像话吗？ 科班。 哦，科班。 妇联城， 妇联城一共是七科学生呢。您是哪一科的？ 看这年龄，连这意思。 啊， 第四科呀。 哦，上这儿的。 对 啊， 你还内行。 哎，可不吗？ 我们这几个 嗯， 同班的同科的， 是是， 都剩字了。 对， 邱胜荣、 贺娟儿、 叶胜兰， 嗯，李胜早、 叶胜章、 孙胜武、刘胜良、冠胜奇、冠胜奇，呵，这可太多了。 没有康货 哦， 全是角。 您叫 剩饭， 剩饭，剩饭。咱俩还一样。 哦，你也剩饭吗？ 我是遮罗。 遮罗干什么？ 有叫剩饭的吗？ 你没听明白 啊？ 剩燕 燕 燕 啊？哪个燕呢？ 一个宝盖 啊， 一个约字， 是 第一个女字。 这个 宴会的宴呢？ 宴会 啊， 剩下的宴会还是剩饭呢？啊， 你甭管剩燕剩饭 哦。您呢唱哪一宫的呢？ 这一问就是对头 啊。是 看这意思我是生旦。 嗯， 生旦， 生旦，生旦。那竹竹吃吧。 竹竹吗？ 生旦是 完了。这简略的用词、 啊、这是 老生、 啊、 先学的老生。 嗯， 后来一看条件挺好，改 啊 旦角吧。 不， 所以叫生旦。 哎呀，你不解释谁知道啊？ 我们唱旦角净露个脸的 啊。是 旦角四大名旦呢。 啊四大名旦没上成群。 呵 啊，四大名旦吗？ 没想到啊。 啊， 我就是训派。 哦， 训会生， 训会生的一派。 对对对对， 好啊。这次您干嘛来了？ 准备到天津这会儿 啊。您 唱 哦，要演出。 对对对， 唱一唱。 对对对 啊、哦、您几儿开始呢？ 过年八月。 不听听啊，过年八月 上这儿来为找朋友串门嘛，到这儿一留我吃饭，我这一吃。 哎呀，好好好， 有地住，有炒饭去就行。 娟儿，您看我们呀， 嗯， 对于这个京戏我也有研究。 刚才您一说，我一听就是内行。 哎，你看各位也很爱听。 对对， 等一年多我们等不了， 你就没那什么那么长时间。 哎、今儿个在这儿，我陪着您。咱唱一出怎么样？啊？ 怎么样，哥？ 啊！你看看啊！ 谢谢谢谢谢谢，行了。 主要是听您， 你听这训派， 我就去那个配角。 你那老客气。 哎，看， 你挑戏。 哎，我挑戏。 我不挑，我一挑你不会。 嗯。 再说欺负你了。 哎呀，欺负我干嘛？ 欺负你寡妇失业的。 哎，怎么样？像话？什么叫寡妇失业？ 孤单单的。 我干嘛孤单呢？ 啊，就不孤单。 哎，该、啊、您甭管怎么样， 挑出好的，训派的， 训派的啊。 哎，训派， 唱一出活小玉。 活小玉，完了。 哎，怎么着？ 这戏太温。 嗯。 不热闹啊。 哦，不热闹。 干热闹 吗？哦，干热闹的。 好的。 哎，打灶王。这好。 打灶王 啊。 哼。 呀。 冒气 冒， 开场的。 哎呀呵， 我是角，我角，戏派的角。 哦，这开场戏你不唱？ 个冒戏，我唱那个嘛。 啊，好好好， 压场的。 咱们找压场的， 压大轿的 红娘。 罢了， 哎， 罢了。 你看看， 一提红娘， 嗯， 都想去 巡回上来了。 是啊，那是人家拿手的杰作， 马蹄盘那场多好。 是啊， 唱出来 啊， 那个韵调， 叫掌声隐藏在棋盘之下，我步步醒来，你步步发放炸弹。什么叫这出了？ 我就会这几句。 就会这么几句，你还唱？ 我后边能会几句吗？我会对不能跟你唱啊。 怎么着？ 你那小生跟我配，那小生都是谁呀、啊？ 哎呀，好 好，那都是头路角啊。 哎呀， 你这个还数得上？ 好好好，干脆 啊， 会唱就唱，不唱就拉倒了。 那 我再挑一出， 你说 唱一出《乌龙院》。 哎嘿， 啊， 罢了。 怎么样？ 这戏我打开门的时候，我们老师就教我一个字一个字的告诉我的。 哦，是啊， 对，我 好、哦，那好好，我向您来学学。 你好好学学。哎、我， 您就去那阎婆惜。 我对阎婆惜，你、 啊、 你去谁呢？ 我去宋江。 哼， 咱就唱坐楼杀妻这一点儿。 你就看看这个宋江跟阎婆惜这个啊、 哎、啊，对， 行好。 可不过。您帮个忙，把这舞台重新再布置一下， 往后搁一点儿。 哎，这就行了。 您坐一坐，往后往那边 一 走。哎， 好好好， 行， 好， 来吧。 啊，您呢？还需要什么吗？ 不用什么 啊， 不用。 您， 我得化妆。 哦，您要化妆？ 我捯饬捯饬。 哎，好嘞。 人配衣裳，马配鞍， 西湖景配羊皮。 捯饬，您看什么模 样？哎，您看看，这是一个花旦呢。啊。哎呀哈，您看一看， 多水灵 啊！是啊， 多漂亮 啊！漂亮 啊 啊！ 你看我像不像那个电？ 哦，电影演员， 电车压死那个。 像话吗？ 我好说笑话， 咱们就是。哎，这边后台， 这后台那前台， 哎， 这我懂。 您待会儿还得给搭架子， 那搭架子，我搭架子。 哎，对， 你胡顶棚， 不是 啊，安玻璃回我的事儿。 干嘛？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是后台说那几句，那叫搭架子。 嗨、哎，你甭给我吊坎儿，你甭来这套。 哎呀， 后台就搭架子 啊， 那前面说就名场 啊，对呀、啊， 北京话叫名场。 哎，这个 你甭来这个。 行嘞， 哎， 我上场啊。 你先出去。 这个乐器什么，您还得帮个忙。 场面上， 嗯， 六场铜头。 行，我叫板了。 竹琴没问题。 好嘞， 来吧，你就。 列位少配了。 当里个啷当里啷啷个啷啊， 大老爷 啷个里个啷地咚， 打鼓腿了我堂压前来了，不明送啊家。 噪音， 我你们成胳膊什么呀、啊？你 有刺猬听着，刺猬。 我说你别嘚嘚行吗？ 你说你报名啊？你报名？你说， 被人送功名， 这点还不错。 在郓城县当一名书吏， 对书吏，对 对。今日退堂甚早，不免乌龙院走走。 当当个啷当当。冷个冷啊， 那一日 冷个里个冷的冬， 心早在大家业上，要听得众人 冷个里个冷的冬 说断道长， 还残派了。 列位请了， 请了。 前面走的张文元，后面跟随宋公明，师徒二人共走一条道路， 看起来好笑哇哇啊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哇哇哇 哇哇哇哇哇哇 哇哇哇哇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告辞了， 等二里个老李东 进一步， 等二里个 来之在五龙乐园， 等二里个老李东 啊，今天不日 的李个东 将门关，今天不日为何大门紧闭，待我上前叩门，大姐开门来。大姐开门来。大姐开门来，开门。你跟我这逗猴呢是怎么的？ 什么逗猴？ 我这不叫你开门吗？ 我叫我开门 啊？ 你讲理不讲理啊？ 我怎么不讲理呢？ 你在屋里，人在外头了 啊？我在外边啊。 你在外边呢？ 啊， 我呢？ 屋里啊。 你怎么的？人进来了吗？ 没有啊。 人没进来 啊？ 扇子怎么进来了？ 你甭叫这事儿，这叫指鹿为马。 行行，好好， 这儿该你说话了。 说话这多新鲜了。 大姐开门来， 我来了 呀， 里边， 哎哎，好， 来了，说什么来了？ 哎，行行行， 我抽烟不抽 啊？不抽不抽， 你说哪一会儿来？ 哎哎，主要来看看你。 好， 咱过军 舰吧。 哪儿啊？啊？可是我来串门看朋友。 你那叫门，我们开门进门，让你抽烟，让你喝茶。 说那戏词儿， 废话，我这词儿不粗。 不，什么叫粗戏呀？ 怎么回事啊？ 往下说呀。 往下说，我知道。往下说， 外面何人叫门？ 这是谁词儿？ 你个词儿， 词儿你说是干嘛的？你别忘，我们训派。 哎呀， 这人你了不起了，肯定。 觉得怨我，怨我，怨我多嘴。哎，大姐开门来， 外边什么人？叫的是门呐、啊，外边什么门叫的是人？什么人叫的是门呐、啊？ 那个什么乱七八糟？你 什么？ 外面何人叫门 啊？外边何的人叫的是人呐、 啊？还是错了？ 外边 何人叫门？ 外边何的门叫的是门呐、啊？外边你得干活，我得里边得干活。 变了外国人了啊！ 我丢八个浪得干活， 可哪儿的事情啊？ 怎么了？ 就这么一句， 哪句啊？ 拿外面何人叫门？ 还是这个？ 还是这个？大姐开门来，外边何的人叫的了门呐、啊？连你家宋大爷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么？ 外边何人叫的了门呐、啊？ 连宋大爷声音都听不出来了么？ 外边何的人叫的门？ 是我。哎呀， 我告诉你，我们在北京上，我们的可没那么没这个，努力的干活的没有。听说我要干嘛？你这 歇工呢？ 我们训派 娟儿啊， 娟儿， 您到底会不会？ 会不会？你还看不出来这意思 啊？这玩意儿多要命啊！往下说呀！ 往下说，我没闲着。往下说，压根哪句话搁后头了？ 嗨，那原来是宋大爷， 还是你叫 大姐开门来？ 这说是吧？ 啊，这可是啊。外边何的人叫的门呐？连你家宋大爷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么？ 外面何人叫的门呐、 连你家宋大爷声音听不出来了。 外面何人叫的？ 这个我你怎么意思又回来了？ 回来， 没让你问。 这真要命，这出戏不如我一人唱。 你一个人你唱不这么热闹？ 哎呀，都让你闹砸锅了。 砸锅怎么叫？ 原来是宋大爷， 还 是不凑巧？ 你甭叫我，你怎么说你是棒槌？ 不干， 哎，你外行，我们科班啊，他顺派啊， 核算一句一句都是我教给你的了， 一句一句的，你来呀，你来呀。 大姐开门来，外边何的人叫的是门呐、啊？连你家宋大爷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么？ 哦，原来是宋大爷呀、啊， 真的是， 你来的不凑巧了。 怎么不凑巧？ 你来的不凑巧了。 怎么不凑巧？ 你来的不凑巧了。 怎么不凑巧？ 我们这洗脚了。 以上您听到的是传统相声《乌龙院》，于宝林、冯宝华合说。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小段爱情歌曲，魏文亮、孟祥光表演。 大家欢迎，我们再说上一点。 对， 我给你提个问题吧。 什么问题呀？ 您说这个年轻朋友为什么喜爱听这个流行歌曲？ 哦，青年观众喜欢流行歌曲， 为什么呀？ 对不起，这个问题我没有研究。 哎，流行歌曲通俗易懂， 对， 富有青春的活力， 是， 并且这个流行歌曲表达爱情的特别多。 那都有什么歌呢？ 那美国歌曲， 美国歌曲， 爱你在心口难开。 那这歌怎么唱啊？ 一唱到这味儿， 啊，你学学。 爱你在心口难开，也不知你在想起什么。哦，爱你在心口难开。阿拉萨拉对古鲁萨，阿鲁塞古纳斯勒，阿鲁塞古马哈萨拉，这样吃的车路饭。哦。 这还扭上了，别比划了，你也不怕闪腰岔气儿啊？ 你看这唱多好人。 您别比划，请问您刚才唱的什么呀？ 啊， 您后半部唱的什么呀？ 美国歌曲《爱你在心口难开》。 我问您后半部。 后半英语 还是英语？ 纯的，全是英语。 我说我听不懂呢。 那是美国歌曲，就得用英语来演唱。 行了，您别自夸了。 嗯， 您要说是英语，那最后一句 啊， 我可听着有点耳熟啊。 不可能， 您再唱一遍。 懂英语吗？ 我不懂。 我不懂，你听耳熟。 我听有点耳熟，您再唱一遍。 对啊，这里车都翻，这怎么他能听懂这东西？这 这 可能吗？ 我要求您再唱慢点。 这啊。 再慢点， 虽然吃的车路饭， 您再慢点， 虽然吃的臭豆腐， 臭豆腐呀！我这什么英语呀？这是， 我这给你举例子 啊， 这是美国歌曲 啊，对 啊，我们中国的西部或也受大家欢迎， 西部歌曲， 爱情歌曲， 什么呀？ 美美的，大胆的往前走啊！往前走，莫回呀头。 别再走了，再走掉台下去了。 光让人走，不让人回头，掉沟里怎么办？你说 是 不是？所以这些爱情歌曲，年轻朋友喜欢听，喜欢唱。 我不同意您这观点。 您什么观点呢？ 我认为上年纪的老大爷、老的娘，他们要唱这个流行歌曲呀、 啊。 更焕发青春的活力。 老大爷老大娘也能唱。 哎，对， 你爸爸多大岁数了？ 我爸爸今年72岁。 您母亲呢？ 70岁。 都这么大岁数的老人了 啊， 您让他们老两口子唱流行歌曲， 那多好听啊， 再唱爱情内容的， 那不显得更热乎吗？ 那好，咱们举个例子吧。 啊， 有一年你爸爸跟你妈妈到广州去看望你大哥。 对，我大哥在广州工作。 原来说好了老两口子一块儿去 啊， 后来你妈说了，你先去，我随后就到。 我妈离不开呀。 可是没成想，你爸爸在广州等你妈等了一年来的，你妈也没到， 我妈脱不开身， 你爸爸很生气。 是啊， 气刚刚从广州就回来了。 哦， 你看你爸爸这么大岁数，这两步走那非常的矫健。 嗯， 你看 你爸爸走好多好。我爸爸是唐老鸭呀。 来到门口一敲门，我回来了。 我爸爸变成老家贼，飞着就回来了。 你妈一开门，你爸爸看见你妈了，他就唱上了。 哎，他唱什么呀？ 你说过两天来看我，我一等就是一年多，365个日子不好过，你心里根本没有我。 喘气呀， 把我的爱情还给我。 这气儿全短了，还要爱情呢？ 你妈也不乐意了 啊， 冲你爸爸一伸手，你个老愣子。 这什么词儿啊，这是。 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我的心中早已有个他 啊。 哦，他比你先到。 去。 以上您听到的是魏文亮、孟祥光合说的爱情歌曲。这个小段子当中的很多元素技巧，现在的青年演员还在继续使用。好，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到这儿了，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为您送上的我们出发吧。下周空中笑林的主题依然是相声艺术大师马季先生和他的相声马家军名家名作。主持人尚远和您明天早上6:30再见。 社区开购节就要开始啦， 这里吃喝玩乐全都有， 这里的主题集市活动热闹非凡， 玩游戏、购好物、邻里技能大比拼，还有环保公益活动等着您， 百场集市千场活动就在1028国安社区开购节， 邻里相聚玩乐共享， 详情咨询国安社区北京门店或拨打400655111。 你今儿怎么愁眉苦脸的？ 哎，我那车保养太贵，买得起养不起。 汽车保养上京东啊，搜京保养，线上下单，万家门店随时预约，全合成机油保养含工时特价99。 京东。 致敬时代，一往无前。即日起购途昂、辉昂、途观 L， 最高可享3年零利率及20000置换补贴。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上汽大众400820111。 全新名爵 HS Bose 志愿级音响，宽广音域，聆听震撼，无极变色炫彩氛围灯，全感官瞬间激活。名爵 HS 荷尔蒙 SUV 燃情上市，11.98万起，2年零利率，首批购车享多重礼遇，详洽名爵当地经销商。 农行发行免年费白金信用卡了， 有这好事？ 对，农行燃梦信用卡，飞扬红、青花瓷两个版面，银联、万事达两个品牌。 农行燃梦信用卡。